生词二。一，请。二，喝。三，茶。四，很。五，好喝。六，什么。七，人。八，喜欢。九，呢。十，他。十一，不。十二，哪，哪。十三，要。十四，咖啡。十五，乌龙茶。十六，日本。十七，美国。十八，对不起。十九，哪国，哪国。